是十二个生肖。 老李，你这着急忙慌的干什么呀？ 哎呀，听说瑞麟羊奶粉要涨价了，我这不打算多囤点吗？ 啊，真的要涨价呀？ 可不是嘛，现在超市里的酸奶呀都涨价了，这羊奶粉价格也该涨了。 说的也是啊，这成本都涨了，售价不涨这就不对了。要不我打个电话再订点羊奶粉？ 赶紧吧，这5月1号之后啊，可就没有现在的价格了。 通知，经成本核算、售价评估，现瑞麟乳业决定自5月1日开始将全面调整瑞麟羊奶粉的价格。也就是说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将是最后三天89元底价直供瑞麟羊奶粉的机会了。订购热线是4007-106-108 4007-106-108。 没错，奶制品原材料的价格上涨，尤其是纯羊奶的收购价涨幅特别大。 对， 瑞麟乳业想要确保奶粉品质的话，唯有调整价格了。 其实细心的朋友应该都发现了，超市里面的酸奶已经从4块多钱涨到了6块多钱，零售涨幅达到了30%左右。如果按这个标准来看的话，本次瑞麟羊奶粉上调的价格将突破100元左右。所以如果您是老会员朋友的话，我建议您可以多囤点货。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，正式告诉您，89元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机会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是最后三天的机会了。所以心动要行动起来，4007-106-108，4007-106-108。 来看到手机尾号是0941的刘大妈订购了90盒， 哇， 说是和跳舞的姐妹们一起订的。现在每天晚上跳完舞之后都要喝一杯瑞麟羊奶粉，就算涨价了也得喝。 是的， 所以还不如趁着价格优惠啊多囤点。还有0749的吴姐订购了40盒。说自己算过了，要是瑞麟羊奶粉一盒涨20的话，10盒那就是200块钱了。 对， 一年24盒，那就是480块钱。 是， 还是今天订购划算？ 这是肯定的。刚刚活动一开始就说了，本次瑞麟羊奶粉的价格调整不是市场需求，而是产品本身正常的成本上涨。算算看，之前3块钱的纯羊奶，现在已经涨到了9块钱。要是瑞麟羊奶粉价格还不调整的话，那真的是大问题了。而且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，这次涨幅一定要突破100元的，所以别犹豫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可是最后的机会了，现在就来拨打4007-106-108 4007-106-108。 是的，没错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最后为您通报一次，瑞麟羊奶粉5月1号正式涨价。 嗯， 现在起涨价前最后一批89元瑞麟羊奶粉，而且订购8盒就送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车。好了，各位听众，最后的30秒钟立刻下单，4007-106-108 4007-106-108 4007-106-108。 我是李一刚，有故事的人生，有故事的你，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，讲述你的多彩回忆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， 出门旅行要想风土人情，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，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， 有什么别有病痛， 没什么别没知识。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，开讲百科知识， 免收学费，错过可惜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。